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九例感染者都与南京相关，北京将提高重点行业核酸检测频率，防控的螺丝钉正在越拧越紧。 京城京市，北京老旧小区改造将设样板间，让居民对改造工程做到心中有数。 国内方面，郑州六院一医生为何第8次检测才显阳性？郑州目前的防疫形势如何？专家为您解读。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设定准入门槛，职业化护工行业，引入商业保险，减轻患者负担。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中方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国台办表示，两岸统一大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财经资讯，1到7月全国进出口规模达到21.34万亿，创历史同期新高。 前沿科技，5G、AI、云计算，为您盘点东京奥运会背后的黑科技。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内首个演出票务领域行业标准即将执行，可以有效打击黄牛。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的疫情防控。昨天，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说，截至8月9日24点，北京市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境外关联本地确诊及感染者报告。 自7月28日，北京市报告1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截至8月9日，全市累计报告9例境外关联本地感染者。9例感染者中，男性5例，女性4例，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67岁，涉及2名小学生。按照县住址统计，房山区5例，昌平区2例，海淀区1例，朝阳区1例。 经过初步判断，目前这9例感染者当中，其中7例分属2个家庭，从病毒溯源上看，都与南京的疫情有所关联。另外2例感染者则是这2个家庭的密切接触者。我们来听一听庞星火的介绍。 2个家庭7月20日至24日期间，先后入住张家界同一家酒店，该酒店在同时段曾接待大连报告3例无症状感染者，此3例7月17日自大连经南京禄口机场转机至张家界。另外2例感染者中，1例与其中一家同乘高铁自长沙返京为邻座关系，另1例与另一家同乘航班自三亚返京也为邻座关系。 在核酸检测方面，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北京市加大机场周边地区的筛查力度，大型机场及周边地区检测37.58万人份，首都机场及周边地区检测14.77万人份，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据统计，截至8月9日，全市累计检测493.05万人份。那下一步呢？北京将会提高公共交通从业人员核酸检测频次，明确地面公共交通的途径当中，高风险地区的线路，工作人员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其他线路每2周做一次核酸检测。 地铁一线工作人员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每十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同时，北京市将健全文旅行业全员定期核酸检测机制，对冷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等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严格落实医疗机构核酸检测筛查措施，对预检分诊、发热门诊、急诊等重点科室和岗位的全体工作人员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对于按规定可以进京返京的人员，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在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按规定接受测温和验码，进京后严格按照规定检测和观察。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封控区居民的生活情况。8月2号，海淀区国兴家园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社区居民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昨天，国兴家园封控区内244名小学生通过云端开展了一堂主题为“同心抗疫，家园有爱”的特殊班会。孩子们生活怎么样？如何安排居家隔离的日常学习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的报道。 海淀区国兴家园区域封控开始以后，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作为这个区域内唯一一所学校进行了封控管理，周边6个小区244名小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进行集中或者居家医学观察。6年级10班的李涵婷同学家住封控区域内，她分享着居家隔离的生活，用乐观鼓励着其他小伙伴。 早晨起来后读一会儿书，上午写会儿作业，中午吃饭后看东京奥运会，下午的时候呢，我再做一会儿作业，练练舞蹈，吉他，做仰卧起坐，还挺充实的。 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马福兴殷切叮嘱着孩子们， 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作息时间表，不仅要有娱乐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锻炼的时间，也要有承担家务、与家人好友沟通的时间。在这样的挑战下，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可以设计有意思的亲子互动游戏。体育会客室当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马福兴介绍说，班主任也通过多种形式的高频线上家访，了解和关注每位孩子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和心理状态。 线上的形式有可能是电话的形式，有可能是微信的形式，也有可能一个小组一起来开个视频会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让班主任跟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所沟通。 甘家口社区医院医生为学生讲解如何科学防疫和做好居家健康观测，几十个孩子在大屏幕上纷纷举起小手，跟着医生学习7步洗手法，他们认真可爱。 然后手指并拢。 紫竹院学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卢明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疫情期间为封控小区内的中小学生提供线上展览、文化讲座、网上阅读等服务。 国家图书馆的线上资源，我们会教给他们具体的登录的方式，他们还有很多的那个线上展览的资源。很多是绘本呢，学科的活动都很有意思的，不同年级的孩子吧，可以进行自己的选择。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住房领域。新房销售中常见的样板间，今后也将出现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当中。昨天呢，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将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推行样板引路制度。 通知明确，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样板计划，明确工程实体上样板设置部位。样板段间施工完成、经验收合格之后，主动接受业主等各方的监督并指导施工，让居民对改造工程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呢，施工单位还要在施工现场设立责任主体公示牌及主要材料公示牌，主要材料公示牌中要载明材料生产厂家出厂检测报告及进场复试结果等内容，并在显著位置著名公开电话，接受居民们的监督。 改造的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为及时回应群众工程质量关切，坚持问题导向，通知也明确了事前、事中、事后的沟通机制。 下一步，住建主管部门将强化工程质量信用管理，逐步推行联合惩戒机制，督促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各参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领域。近日，北京市教委印发了《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办法指出，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校本课程教材原则上不得跨校使用。 办法共10章49条，确属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同步练习、寒暑假作业、考试试卷及复习资料等，应当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格审核和使用管理。 办法还规定，地方课程教材依据北京市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等编写修订，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对人才治理的需求，充分利用北京市丰富优质的经济社会资源，支撑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地方课程教材出版发行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不得搭售教辅材料或其他商品。 而在保障机制方面，还规定教材定价应当严格遵守保本微利的原则，教材发行应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还是教育方面，昨天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做好校园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年年底前各级各类学校需要至少配置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在明显位置张贴其位置导向图，强化现场管理及宣传工作。安装仪器的同时，要组织一定数量的相关人员进行仪器使用的培训。 各级各类学校要购置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要求的自动体外除颤仪，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购置费用，普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自行解决，中小学校由各区教委协调解决。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全国的疫情数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其中本土病例108例，包括江苏50例、河南37例、湖北15例、湖南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截止到今天凌晨，全国有20个高风险地区和213个中风险地区。辽宁沈阳、海南海口本土疫情得到控制，通往北京的航班和列车陆续得到恢复。从今天开始，海南航空正式恢复北京至海口的航班运营，以满足北京海口两地旅客的出行需求。 再来关注郑州，昨天就郑州六院一名医生8次核酸检测前7次都为阴性一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控科医生战玉晓分析，这位郑州六院医生是密切接触者，开始集中封闭管理时，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体内潜伏，之所以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才检出阳性，可能跟当时体内的病毒量的多少、采样方式是否正确以及个体因素差异等相关。 郑州目前的防控疫情形势如何？河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国俊表示，虽然这次德尔塔病毒传播速度快，但是国产的疫苗对德尔塔毒株还是有效的。本轮郑州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可控，主要是因为有了去年经验的积累，加上这一次认识的早、控制早、干预的早，最重要的还有疫苗的作用显现出来，应对重症病情变化都有了保护。 刚刚收到的消息，8月10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例。截至10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362例，包括本土51例、境外输入311例、无症状感染者30例。 新增的5例境外输入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30号到8月9号自陆路入境，8月10号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新增的2例本土病例8月10号是在瑞丽市封控区重点人群检测当中检出。 昨天，据江苏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南京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军、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7月20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有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后，禄口机场疫情的传播链不断延长，目前至少已经波及安徽、四川、辽宁、广东、湖南、湖北、北京等多个省份。那截止到8月9号24点，江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42例，其中南京市233例，淮安市12例，扬州市394例，宿迁市3例。 截至8月10号，湖南省株洲市累计发现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检测者31例，其中确诊病例29例。昨天，湖南株洲市通报，株洲连续2天没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检测者，没有普通型病例转为重型病例，原2例重型病例全都转为普通型病例，重型病例全都清零，株洲市疫情总体可控，稳中趋缓，持续向好。 8月9号傍晚，燕郊部分群内传播了一段燕郊东国贸，燕郊东国贸暨大批人员匆忙离开的视频。那有网民怀疑是有新冠病例出现，三河市委经网信办与三河市卫生健康局核实，目前燕郊没有确诊病例。 实际情况是，9号，三河市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协查函，告知内蒙古一例新冠确诊病例童某某7月29号乘坐的航班同乘人员王某，在三河市被认定为密切接触人员。 三河市卫健局立即开展处置，将王某及与他密切接触的人员全都进行隔离管控，并对王某工作的东贸服装批发城西区人员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筛查。目前王某及其密切接触人员新冠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批发城人员核酸筛查已经完成，正在等待结果。 国内新闻的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住建部就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不大规模强制性搬迁居民。原则上，老城区更新单元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等。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不久，我台新闻热线接到市民李女士打来电话，反映自己的父亲在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住院，医院要求必须有陪护，由于自己的时间精力不允许，无奈之下只能聘请医院的护工陪护。该中心护工办表示，重症患者是需要护工看护的，如果患者是在监护室，护工照顾一名患者的收费是190一天，在之外的区域是230元一天。而北京朝阳医院陪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医院的护工是第三方承包的，1天260元，提供的是1:1的护理，1:2的费用是180一天。李女士表示，一个普通工人退休工资3000多，住了几天院就不敢住了，护工费比药费还贵。对此，我台记者王梦雨也走访了我市多家医院，发现很多医院的护工都是第三方家政公司雇佣的，而并非医院正式员工，由第三方公司管理，而护工的价格基本都是根据市场调节的。在李女士看来，本应由护士承担的工作，现在变成了需要患者付费给护工的有偿服务，经济压力也随之全都转移到了患者身上。那么，护士与护工之间是否存在工作转移呢？一方面是患者的护理需求，另一方面又是高额的护工费用，两者的矛盾又该如何平衡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医院的护士与护工他们之间的职责就让这家属感觉特别混乱。 我并不觉得这个属于是护士和护工的工作转移，一般一个医院的住院部的病房，一个护士肯定要承担好几个病人的打针啊、输液啊等等的，他的时间呢可能是按照几个病房的人的需要进行不断的去调整和工作的。 最关键的是护工他这个专业性不强，这个好像存在着极大的隐患。你这个护工能不能设一个专业的职业学校，把这个护工呢整个让它正规化。 在报道当中有一个非常令大家感到刺痛的一段信息，就是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工资一个月几千块钱，你请一个护工一天要几百块钱。 从2003年开始我就开始用护工，那会儿才60多块钱，现在呢单独的病人一天260加10块钱的饭费，而且这费用不是说固定的，年年在涨。像我们家这个经常住院，一个月可能会住上2次医院，反正是退休金就没了。 当前护工费用高昂，护理难护理贵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医院里有护士，为什么还要患者家属请护工？护士的职责如何划分？在2010年医政医管局印发的相关文件中有明确规定，临床护理服务的目标是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责任护士为患者提供整体护理服务，履行基础护理、病情观察、治疗、沟通和健康指导等护理工作职责。但在现实中，往往一名护士要同时照护多位病人，在有的医院，一名护士甚至要同时照顾7到8位病人。同时，依据护理等级，很多医院规定，一级护理护士1小时要看病人一次，二级护理护士应该是2小时看一次。所以，护士根本无法对每一位病人都提供全方位、不间断的照护，更不要说到了晚上，忙碌一天的护士也是需要回家休息的。夜班的护士比白天更少，那么需要全程陪护的患者，没有家属或者护工陪护也不现实。另外，如果遇到没有自理能力或者病情较重的患者，需要一对一护理的情况，医生也会开出医嘱，要求患者家属方全程看护。如果家属的时间不允许，请护工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医院里的护士忙不过来，为什么医院不多招聘护士呢？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公益性质的公立医院其人员配备依据财政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即便是医院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扩招，也不是说招就能招上来的。由于护士的社会地位、人员待遇等问题，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只有 3.18， 位居全球倒数第5。而且护士的工作职责并不能完全覆盖患者在医院的所有需要，所以医院医护力量不足，家属不能全程照护，患者需求不同等，就使得护工的存在成为了一种必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护工照护怎样规范，收费怎样才合理？据业内人士介绍，护士对护工的工作都会有督导，但由于家属无法全程监护，护士也有看不见的时候，护工的工作依旧是一个良心活。有的时候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护工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儿。既然护工已经成为了医护工作上的必须，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性，那么医院的护工与护士的职责划分、护工的职业化、规范化、持证上岗都应该提上有关方面的工作日程，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医院护理服务的有序推进，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与矛盾。在此之上，我们就要讨论今天话题中最关键也是最敏感的收费问题了。据我了解，在一些地方城市，一名护工的费用一天大体在200到300之间，北上广深的费用则要更高，有的护工一个月全程工作的费用甚至要8-9千。由于护工的费用是依据市场调节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的，日渐上涨的护工费已经成为了不少患者家庭的沉重负担，而市场性质的服务与收费又被植入在公益性质的医院中，这也为医患之间产生揣测、抱怨、误会甚至是冲突提供了土壤。要改变这些情况，有关部门首先应该将公益性质的医院与盈利性质的医护服务公司彻底剥离开，从制度上 彻底阻断其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保护好公立医院的羽毛，并建立行业准入门槛，规范医护补充服务标准，同时对进入公立医院的医护服务公司要有定价监管，不论是提供护工服务还是共享轮椅评车等服务，都应该是在公益性质的基础上再兼顾企业的利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杜绝不良企业假借医院公益的旗号垄断性经营的情况出现。同时有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是花钱请来的护理人员呢？没有一定的经济利润，护工这一行业也不可能健康发展。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这一现实问题，在尽量拓宽社会医保范围的基础上，借鉴北京普惠健康保的运营模式，引入护理险等商业保险产品，来减轻患者家属的经济负担，也势在必行。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愿天空蔚蓝，不再无助，与人心温暖，不再冷漠。愿并肩奔跑，不再失落，盼希望闪烁，不再沉默。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关注天气，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早晨的天气实况，然后介绍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今天早晨呢，北京的近地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能见度稍差一些。四五点钟呢，像东部地区朝阳、大兴、通州的能见度呢在1到3公里，大兴呢短时间是低于1公里，目前的能见度都明显好转，都在5公里以上，气温呢在24度左右，所以感觉还是比较舒适，利于早晨大家出行。今天白天呢，北京的高空是西北气流控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但是湿度比较大，最小相对湿度呢是50%，所以体感还是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下午山区局地会有一些对流发展，有雷阵雨天气，城区呢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入夜以后呢，低层的偏南风增大，近地面呢还有一些偏东风的水汽输送，所以湿度条件呢比白天是明显增强，所以预计夜间呢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以3到5毫米的小雨量级为主，局地的短时雨强会大一些，所以呢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明后两天呢，北京的高空呢还是受西北气流控制，最高气温呢29到30度，但是低层因为偏南风的影响，湿度一直都比较大，所以依旧就是这种云量多、天气闷热的天气。因为没有这个高空槽和封面这类的大尺度天气影响，目前看的没有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但是天气闷热呢，热力条件比较好，所以还是需要关注一些小范围的这种局地云团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局地性的、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雨具随身，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 好的， 天气就这样。 好的，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谢谢王公勉。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再来看登山指数和洗车指数，因为呢近期山区降雨较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因此不适宜登山，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是非珍贵错对，故事还上演的天是什么滋味？他是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中方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国台办表示两岸统一大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的野生动物2019年就有了新冠抗体。 财经资讯，1到7月全国进出口规模达到21.34万亿，创历史同期新高。 前沿科技、5G AI、云计算，为您盘点盘点东京奥运会背后的黑科技。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怀柔长城电子巡检仪新增扫码功能，攀爬未开发野长城可以追责。 国内首个演出票务领域行业标准即将执行，可以有效打击黄牛。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中国外交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称，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中方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昨天下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只能自食恶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再来关注昨天西部联合2021演习第一阶段联合筹划演练在宁夏银川展开，戈壁荒原上，中俄两军指挥机构与漫漫黄土融为一色，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头脑风暴在宁静的塞上草原打响。 考虑到中俄两军不同的指挥方式和指挥习惯，那演习导演部呢加强态势导调、临机导调比重， 那通过设置复杂的敌情态势，引导参演的中俄两军指挥机构优化情报决策计划、控制评估等各类指挥活动，提高指挥决策质效。 计划持续两天的这次联合筹划演练有两大特点，一是首次在联合指挥部成立俄军指控分中心，二是首次使用中俄专用版指挥信息系统，可以内联各个指控分中心，下接各个作战群指挥所，必要时还可以直达两军单兵平台末端，既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又提升了指挥控制实效。 中国国防部网称，这次练习课题是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那么这次演习有什么样的亮点？中俄两国此时举行联合军演，是向世界各国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习现场的军事观察员李淑音的分析。 从2005年中俄两国开始举行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中俄两军双边框架下的军演呢，已经有16年的历史。相较于以前的和平使命以及海上联合演习等等呢，我觉得第一个呢是角色之变，它有以往的配合式出境参加俄军主导的战略战役演习，转变为在我们的境内我方来主导演习这么一个转变，主要目的就是要展示我军联合作战的特色，努力呢也打造以我为主的联合演习的品牌。第二个呢，方式之变，就以往的联演呢，中俄双方大多是在同一作战企图下各自独立编组、独立筹划，更多的展示的各方相对在同一作战企图下，在同一个战场环境下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而这次联演呢，实现了合仗筹划、混合编组、同台演练。第三个，我觉得是最为实质性的，就是内容之变。从演练的科目来看呢，我们看到联的内容更多、更实，而且呢呈现出体系性。比如我们这次演习实现了空降兵的多高度同时低空伞降，还实现了陆航与特战分队的人车混编的这种投送，这些呢具体的战法也是以往没有演练过的，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训练水平在提升，战法呢有了新的突破。这次演习呢就充分体现了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高水平，体现了两军这种不受时空限制、不受疫情影响的友谊和信任。这次演习呢，是在全球新冠疫情继续蔓延，而且又呈现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呢举行的。许多活动呢都延迟或取消了，但是中俄这种常态化、机制化的联演联训不仅没有中断，还在不断提质创新，这展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展示了两军这种特殊的友好关系在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向全世界展示了中俄两国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决心，同时呢也更是对那些伺机制造恐怖事件、扰乱地区稳定的恐怖势力以及它背后的这种支持者的一种震慑。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先来看一看全球的疫情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升到 2.03 亿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 430.7 万例。美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过367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3万例。9号，美国一天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是今年1月24号以来的新高。 美国住院人数激增，目前呢，全美住院新冠患者超过6.7万人。德州卫生服务局数据显示，截至到7号中午，德州医疗机构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已经达到了 98.8%， 11个县的医院只剩下6张空余重症监护病床和499张空余的普通病床，而且一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护士，这限制了救治能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美国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人数为 1.667 亿，约占总人口的 51%。大部分住院和死亡新冠病例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号宣布，最迟9月中旬开始，强制美国军队所有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不能让新冠病毒拖军队的后腿。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美国新冠高感染率会持续到秋季，到了冬季流感可能会与新冠感染混淆，明年春季新冠感染率恐怕又会上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说，病毒在没有接种疫苗人群中传播和复制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发生突变。 当突变导致病毒变得更强时，甚至可能诞生可以抵抗疫苗的变异毒株。 福奇说，到那时，在疫苗保护下免受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感染的人群将不能抵御某些变异毒株。他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没有在接下来几年内普遍接种疫苗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异新冠病毒。 雁过留声，水过留痕，新冠病毒过处留抗体。美国国家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的学者追踪中和抗体将新冠病毒在美国野生动物中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到了2019年。 相关的论文指出，在对美国白尾鹿2019年的样本检测当中，有一例样本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抗体。那这个结论的发表再一次刷新了人类对于新冠病毒传播路径的认知。 九号，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专访了病毒溯源专家。受访专家给出两个从未解释为什么这项发现非常重大。从未在野生动物中发现过新冠中和抗体，从未在野生动物中发现早于人类的新冠病毒感染。前一个从未很可能为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路径补上一块非常重要的拼图，后一个从未在时间表上把新冠病毒出现的时间大大推前。 专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文献发现在2019年有其他动物被新冠病毒感染过。这项研究对2019年前后都做了调查，2018年没有，2020年3例，2021年40%感染。那么这些数据都表明，2019年正是白尾鹿族群内刚刚引入新冠病毒的阶段，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科学家认为，接下来应该对当时的白尾鹿样本进行进一步核酸检测，同时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在美国已经有多位专家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应该将野生鹿科作为新冠病毒的宿主进行调查。 上周，比利时一家养老院7名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老人感染新冠病毒变异病毒 B1621 毒株后死亡。这一毒株还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希腊字母命名，欧洲疾控部门将它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新冠毒株。 这些老人住在布鲁塞尔附近扎芬特姆镇一家养老院，这家养老院迄今已经有21名老人和多名工作人员感染这一变异毒株，其中感染的工作人员为轻症患者，7名死者都是80-90岁的老人，其中一部分感染病毒前身体状况已经欠佳，检测人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判定死者是否确实死于这一变异毒株。 B1621 毒株最早在哥伦比亚被发现，这一毒株最近几周已由南美洲蔓延到美国，在欧洲病例罕见。科学家现在还不清楚 B1621 毒株是否与其他的变异毒株传染性更强。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安全局势持续紧张，9号塔利班攻势猛烈，宣称又攻下一座省会城市，这是塔利班6号以来宣布夺取的第6座省会城市。 美国国务院9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已经赴卡塔尔首都多哈，准备会晤国际组织和地区国家代表，在3天会期内展开多轮协商，敦促阿富汗塔利班停止军事攻势，同时协商达成一份政治解决方案。 美国一方面敦促冲突各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一方面呢试图撇清在这场旷日持久战争中的责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表示，阿富汗局势显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方深感忧虑，但这是他们的斗争，阿富汗由阿富汗人负责保卫。 再来关注日本。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斯里兰卡女子在日本中部城市名古屋出入境管理局的收容设施内离奇死亡。日本移民机构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昨天公布了此事调查结果，承认收容所虐待那名女子，没有及时提供医疗救治。 死者名为桑德玛丽，终年33岁，她2017年持留学生签证来到日本，签证失效后非法滞留。2020年8月，桑德玛丽因遭受家庭暴力向警方寻求保护，之后被安置在名古屋那家收容所。 调查显示，桑德玛丽今年1月中旬开始反映出现这个胃疼等症状，申请临时外出就医遭到拒绝。她3月6号死在收容所内。收容所工作人员之前也没有向主管汇报桑德玛丽的就医申请和医疗检查报告。按照调查报告的说法，这种瞒报做法在日本的收容所是司空见惯。 桑德玛丽在日本的家人昨天召开记者会，称对报告没有查清桑德玛丽的死因表示不满意。 桑德玛丽家人的律师说，他代表死者家属要求公开桑德玛丽死前两周的所有监控录像。昨天晚些时候，日本法国大臣上川洋子道歉，并承诺改革移民和庇护制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石文。石文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那么美元指数呢，这个我们看到从上周五非农数据发布之后呢，出现一轮走高的行情。那么数据方面呢，这个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新增是94.3万人，那么远超了此前的预期。同时呢，劳动参与率呢也是小幅的提升。那么另外呢，平均时薪也是增长了4%，所以目前来看是三月份以来最好的一个就业数据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些数据呢，也是带动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缩表进程的一个预期，所以导致了近期呢美元一个走强的一个态势。那么这周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也是触及到了1.2的关口。啊，这个之后出现反弹，最后呢是在这个1.3186这个水平，所以美债这个利也反映出利率预期的一个上行的方向，所以两个这个因素叠加吧，导致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回涨。那么后期来看呢，很可能还会伴随着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提升呢，出现阶段性反弹。短期来看呢，上方阻力位看在93.20，那么下方支撑呢看在92关口。如果近期能够突破这个前端阻力位的话，那进一步呢向上是能够看到94关口附近。尽管近期呢美元指数出现反弹的趋势啊比较明显，但是整体上仍然处在一个宽幅区间的一个震荡区间。那么这个区间呢应该大概是在94.5到89.5这个区间之内。那么从基本行情来看呢，目前来看美元这个多空的因素都有啊，所以也不足以有一方啊主导这个美元指数单边行情的出现。所以呢，中期来看呢，仍然以这个波段操作为主。今天晚间呢，美国将公布这个七月份的 CPI 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也非常关键啊，也请这个投资者重点来关注。那么一旦这个数据高于这个预期水平的话，那么美元指数很可能还会持续一个上涨的动力。那么届时呢，美股呢也可能会承压回落。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黄金的后期走势。 好的，那么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呢，这个回落的幅度比较大啊，这个相继跌穿了1800到1700两个关口，那么最低呢触及这个三月份的低点啊1680美元每盎司一线，那么尽管目前是停留在这个1730美元每盎司附近进行调整，但是整体上的弱势形态还是比较明显，短期内呢还有这个进一步走低的空间啊，下方呢暂时是看在这个1680美元每盎司附近。去年八月份以来呢，黄金就从单边的这个上涨趋势转成了盘整的形态啊，目前应该是从盘整向这个下跌形态一个转换的过程啊。那么考虑到未来美联储缩表和升息的这种货币政策预期呢，黄金已经明确的丧失了这个持续上涨的支撑，那么后期呢还是建议以做空黄金为主。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那么首先，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529。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559，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7.0427，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100，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782，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3.32，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774，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842。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石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啊。昨天呢，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对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外贸运行情况进行了解读。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我国进出口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进出口还有出口、进口的规模全都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此外呢，以上三项数据的规模也同比分别增长了24.5%、24.5%、24.4%，全都为十年来的新高。 对此呢，商务部解读说，出现这一成果的主要原因包括国际市场需求继续恢复，传统市场增长平稳，各类市场主体富有活力，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多种贸易方式蓬勃发展，以及外贸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外贸新业态持续高速增长等。 股市方面，延续持续震荡 ，A 股三大指数呢，昨天再次悉数低开。不过，在短时间探底之后，随着军工板块的发力以及白酒股、银行股的回暖 ，A 股三大股指集体翻红。临近午市收盘，三大指数再次向下。午后两市在白酒等权重股反弹势头延续之下，三大指数再次翻红。 至昨天收盘，上证综指涨1.01%，深圳成指涨0.78%，创业板指涨0.34%。统计显示，两市共有2997只个股上涨，1244家下跌，187家保持平盘。昨天，沪深两市成交总额达到13441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951亿元，连续第15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针对后市，万和证券认为，短期内市场仍处于震荡期，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从中长期来看，市场上行的逻辑没有出现变化，宏观经济延续复苏的态势，流动性保持稳定，企业盈利的持续复苏继续支撑 A 股市场整体逻辑。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鸡蛋价格。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9号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9元，相较于7月8号的每公斤8.89元，一个月涨幅接近了20%。那么未来鸡蛋价格的走势将如何呢？ 业内人士认为啊，这次鸡蛋涨价，饲料成本上升占了很大一块。从历史上来看呢，每斤鸡蛋赚1块钱属于正常，那么养殖户的盈利并不算多。而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行情，业内表示短期内依然乐观，价格有望保持高位。不过由于目前呢，鸡蛋期货与现货价格走势相反，这也反映了投资者并不看好鸡蛋的未来的价格。 国泰君安期货农业首席分析师周小球就表示，短期鸡蛋现货价格还会继续维持在高位。九月中旬前后，中秋备货旺季结束以后，再叠加在产蛋鸡的存栏上升，价格会在中秋以后出现一个明显回落的状态。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1》，白皮书当中显示，2020年本市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保持调控定力不动摇，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从交易情况来看，2020年全市商品住房成交21.89万套，同比增加8.2%，其中新建商品住房签约5.39万套，同比减少9.7%，二手住房成交16.5万套，同比增长15.7%。二手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套数比从2019年的2.4:1上升到2020年的3.1:1。 从交易价格来看，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变动情况，2020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环比涨幅在-0.3%到0.6%之间，二手住房价格环比涨幅在-0.2%到正1.8%之间，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保持稳定，二手住房价格涨幅基本在合理区间之内。 从租赁市场运行情况来看，2020年全市住房整租租赁交易约220万套次，同比增长2.7%，平均租金每月每平米82.6元，同比下降4.4%，受疫情影响稳中有降。 白皮书表示，今年将会持续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落实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工作方案，严格执行调控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需求。 同时构建房地联动一地一策机制，精修调控，遏制非理性拿地行为，坚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切实提升住房品质。同时防范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和机制。 另外，继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加大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无证售房、合同欺诈、违规处置公共部位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昨天，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副局长、北京市两区办兼职副主任王颖披露，截至目前，北京市金融资产总量已经超过170万亿元，占全国的一半。 同时，截至目前，北京两区建设金融领域102项措施中，已落地80项，实施率78.43%，出台配套政策39项，市金融监管局牵头任务19项，落地16项，实施率84.2%，出台配套政策6项，落地成果丰硕。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奥运会上的黑科技。8月8号晚，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闭幕了。和运动健儿的矫健身姿同样值得回味的，还有本届奥运会上出现的黑科技。其中呢，云计算、AR、VR、3D、5G 等技术在全球转播、安全检查、动作捕捉、辅助评分多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疫情的影响，本届奥运会首次采用全球云转播，现场呢几乎没有观众，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云上奥运。因此，由阿里云和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合作打造的 OBS Cloud 为全球奥运转播机构提供服务，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云计算支撑全球转播。 以往呢，奥运会现场报道需要建设面积非常庞大的国际转播中心呢，并且呢需要部署临时性的转播基础设施，这个过程耗时长、花费高，并且呢奥运结束之后还要进行拆除。今年应用 OBS Cloud 之后，东京奥运会的国际转播中心面积与往届奥运会相比，那是缩小了将近25%，现场工作人员也减少了27%。 在效率提升方面，数据显示，在东京奥运会的17天赛期内，转播内容总量也为历届奥运之最。同时呢，本次奥运也是从高清到超高清完成过渡的一个里程碑。据了解 ，OBS Cloud 明年还将继续服务北京冬奥会。 那除了支持奥运转播工作之外，这个 OBS Cloud 还有其他的黑科技，比方说在本届奥运会田径赛场上第一次亮相的 3D 运动员追踪技术。那么这项技术呢，不仅对运动员的科学训练提供了参考，还为奥运会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也就是在回放中对比比赛的亮点进行一些分析、解读和复盘。 比赛中的黑科技同样值得一说啊。据日本 NHK 报道，国际体操联合会在本届奥运会中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发的 AI 辅助打分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追踪选手的动作，并且实时转换成三维立体图像。随后呢，根据图像 AI 会对选手身体的旋转和扭动等动作做出分析，结合过去的比赛数据判断技术的完成度。 对，由于这个体操竞技动作复杂多变，而且呢技术难度在不断的提升，即使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裁判，有时候也难以做出完全公正的评分。有了这个 AI 辅助打分系统，它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本届东京奥运会体操运动员的最终得分呢，就是结合着 AI 和裁判的判断，在经过综合判断之后最终给出的分数。 这个还真是挺有必要。在场外方面呢，东京政府以奥运会为契机启动为全市安装机器人的大型项目，而奥运村的大部分工作也被机器人包揽，其中包括有巡逻检查、紧急支援等维安作业的警卫机器人，还有承担扛行李、送快递、捡垃圾等粗重活的服务机器人，还有在机场定点站岗的机场观光机器人，以及结合手机拍照导览多功能的随身机器人。 日本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还采用了我国设计的防疫紫外线消毒机器人净巡室。据了解呢，净巡室有8根强紫外线照射灯，可以高效的灭活各类的细菌和病毒，并且呢可以被护士远程操控，从而替代工作人员对疑似和确诊患者的病房进行高强度的灭菌消毒。 好，前沿科技，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疫苗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8月10号，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披露，其新冠灭活疫苗已在国内完成18岁以上3到17岁人群12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其新冠灭活疫苗在3岁以上人群中接种3剂后，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并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安全性结果显示，12期临床试验当中，18到59岁、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第3剂后，总不良反应发生 氯两剂次和三剂次间无显著性的差异。最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为疼痛，其次为红斑、肿胀、瘙痒。常见的全身不良反应以发热、疲乏和腹泻为主，不良反应程度较轻，以一级反应为主，未见三级及以上的反应。18岁以上的人群接种第三剂之后，安全性良好。 1270临床试验中，一共有252例3到17岁受试者接种三剂次新冠疫苗后，接种之后不良反应主要为发热和接种部位疼痛，不良反应多为一级，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从长远角度而言的话，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接种第三剂能够更好的强化对抗新冠病毒的能力。但是呢，与之相比啊，当前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应接尽接，完成前2剂新冠疫苗接种，降低病毒的传播风险，构建健康免疫屏障。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一期我们了解到，北京普惠健康保是政府指导产品，京惠保是一款商业健康保险。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两款保险在保障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北京普惠健康保百种海内外特药有什么特点。 北京普惠健康保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紧密衔接，保障对象广覆盖，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凡是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均可参保，特定既往症人群与健康人群形成差异化保障，实现可保可赔。同时，按照持续保障的目标，健康人群首次参保后因患病成为特定既往症人群，将仍按健康人群待遇给予保障，保障范围更全面，涵盖医保目录内门诊和住院自付费用、医保目录外住院自费费用及100种海内外特殊药品用药费用，可提高人民群众的抗大病风险能力。 京惠保位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仅保障健康人群，特定既往症人群不在保障范围，保障参保人部分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和17种特药费用。 那北京普惠健康保百种海内外特药有什么特点呢？ 北京普惠健康保将100种海内外特药纳入保障范围，其中25种国内医保目录外特药聚焦本市参保群众高发肿瘤病种，暂未纳入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包括治疗1线到4线用药，真正惠及带病体，让有需要的参保人切实用得上。75种海外特药是未在国内上市的国际创新药品，患者不出国门便可同步用到世界上最新最好的药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张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正在申请帮忙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七七零五。 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33，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关注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去年五月，怀柔区文物所给全区131位长城专职保护员配备了长城电子巡检仪。今年呢，这个长城电子巡检仪增加了新的功能，在劝阻私自攀登没有开放段长城的游客时，可以让被劝阻游客扫码来知晓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如果还执意攀登的话将被追责。 那扫码后呢，页面下面有一个红色的告知确认按钮，点击后会出现申请使用定位信息和手机号的提示，有允许和拒绝两个选项，点击允许之后，违法登城人员的手机号码就会自动传到保护系统后台，一方面执法人员呢也可以据此追责。 另一方面，如果非法登城人员不听劝阻执意要上长城，万一发生危险，便于第一时间确认位置信息，及时进行救援。因此每位长城保护员的长城巡检仪同时具备了围登长城执法仪的功能。 当前呢，这个防控措施有序从严落实。然而呢，北京晚报记者探访一些网红景点、网红店，却发现仍然存在着扫码测温不到位、顾客不戴口罩等现象。 比方说，在朝阳大悦城七层的一家网红餐厅，不少的顾客啊正在排队取号，等位区的座位坐满了人。记者发现呢，很多顾客都摘下了口罩，地上虽然标注了一米线，但是等位的顾客几乎是人挨人，工作人员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提醒。 另外，朝外大街的一家网红家居馆的多个入口都有工作人员值守，要求这个扫码啊、电子测温都很严格，但是店内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记者看到不少人在拍照时频频摘下口罩，在店内二层有三位同行的女士，看到适合拍照的背景呢就轮流摘下口罩来拍照。那么即使有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也还是换一个场景摘一次口罩。 哎，怎么那么爱拍照呢？关键是拍照现在也得注意防疫呀。另外呢，南锣鼓巷这里设立了居民游客的通道，扫健康码、红外测温等等。记者呢从游客通道进入到南锣鼓巷后，发现虽然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请全程佩戴口罩的这样的提醒，但是呢每隔几米就能碰到不戴口罩的游客。有的人因为边走边吃东西，还有的人呢不戴口罩啊，径直进入了街边小店，店员呢只顾招揽生意，没有提醒游客要戴好口罩。 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啊，德尔塔病毒的传播力更强更隐蔽，现在呢全国都在用最大力度的去抵御这一次疫情带来的影响，大家应该啊配合防疫措施，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尽早的恢复。 是，不要掉以轻心，而且不要走形式主义。暂时不能够远足旅行了，但是咱们可以抬头看一看天空。明亮的金星与一弯新月将会在今天傍晚相会，上演金星合月天象。据天文专家介绍啊，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们用肉眼可以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新月合化。如果有条件，借助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还可以观察到呈月牙状的金星约会弯弯月的美妙景象。 中国古代呢，把金星叫太白。当它早上出现在东方的微微晨曦当中的时候，被称为是启明星或者晨星。当它傍晚出现在西方的落日余晖当中的时候呢，又被称为长庚星或者昏星，都是它一人啊。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张云霞介绍，除了太阳之外啊，通常情况下，月球和金星的视亮度是整个天空中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自然天体。当二者相合时，月球和金星在视觉上很接近，无论对于观赏还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象，因此呢，也被天文爱好者们公认为是行星合月当中最美的一幕星月童话。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8月8号，梅西正式和巴萨球迷告别之后，第二天，梅西呢抵达了巴黎机场，他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正式达成加盟协议。新赛季，梅西将与姆巴佩、内马尔等球星组成超级前锋线。 据消息人士说，梅西以3500万欧元年薪加盟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梅西与新俱乐部合同为2年，外加有延长一年的选择权。此外，有媒体披露，梅西将选择30号球衣，这是他在巴萨早期职业生涯身披的球衣号码。 当地时间8月6号，巴塞罗那俱乐部 首先官方宣布梅西将不会与俱乐部这个签订新合约了，原因就是俱乐部的财务状况比预期更糟糕很多，已经没有足够的薪资空间完成与梅西的续约工作。那么另外呢，西甲联盟的财务公平政策也让俱乐部没有办法和梅西完成签约。 文娱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由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国内首个演出票务领域行业标准《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将从8月19号开始实施。标准的施行将有效打击黄牛生存空间，完善演出票务管理，治理行业乱象，实现演出领域数字化建设。 这回出台的这个行业标准呢，是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牵头起草的，着重解决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内容、规格、编码、制作、发行等基本要求，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生成、打印、取票、印刷等具体要求，统一全国演出票务购票、检票、退票等全流程的规范化服务， 同时制定演出行业的票务基本规则，对票务演出系统的管理系统、票务销售系统的技术要求、功能、服务器管理、通信内容与授权文件接收等接口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以及演出票务数据采集、数据对接等，都提出了基本要求。 另外呢，统一信息编码将为市场在售演出项目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基础，编码能够快速对应大数据的筛查，便捷掌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演出产品销售情况。根据规范，未来国内所有出票系统都要接入全国统一的票务信息管理平台，并且进行行业标准化认证。 有了这个统一的平台哈，希望能够很好的打击黄牛。有的时候为了看演出，你会发现比方说这个演出是哪个机构上演的，然后你到这个机构去买它官方平台上的票，没有票。但是你到专门的票务平台上，你会发现票其实是有富余的，但是就是价格是浮动的。就会有一些加价的行为，确实挺苦恼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很好的规范这样的一个乱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综艺节目。芒果 TV 最新的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终于来了，从明天开始每周四每周五中午的12点播出。 介绍一下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一档全景音乐竞演节目，它集结了33位男性嘉宾呢，涉及到唱歌、舞蹈、说唱以及戏剧等多个领域，像有陈小春、张智霖、还有赵文卓、言承旭这类童年的偶像，又有黄征、胡海泉、黄贯中、林志炫这样的实力唱将，还集结了欧阳靖，还有这个等等一些国内的说唱歌手吧，还有像钢琴家李云迪的加盟，类型非常众多呀。 而且他们好像也是接下来的比拼是要往这个男团方向发展试一试。自从呢芒果 TV 乘风破浪的姐姐一炮而红之后呢，群像已经乘坐综艺的一大趋势，利用扎堆的明星来吸引外界的关注啊，将明星效应发挥的淋漓尽致。现在呢，披荆斩棘的哥哥即将上线，当男性嘉宾们集结在同一个舞台，能否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哥哥们的主题曲，叫《Call Me By Fire》。 谁在心里默念我的名字？两三个字有多少的力量？谁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依稀听见了翻涌的海浪。荣耀多少都无所谓，特别的灵魂也特别的追随。 It's my time now， 滚烫的灵魂。这里有一场奇局，这里像一个迷宫，这里有一场。 来，咱们按照惯例啊，进入到图书推荐板块。日前呢，由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编写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众读本·魅力冬奥》与公众正式见面了。 这个读本采用轻量化、快速阅读的设计理念，力求用简短的篇幅、精炼的文字、直观的表达，向公众展示冬奥的魅力，满足公众对冬奥知识的需求，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营造迎冬奥的良好社会氛围。 这本书呢，共56页，分为冰雪相会、冰雪初心、冰雪世界、冬梦飞跃五部分，向公众介绍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历史文化、冬季运动项目等内容。公众读本中的部分页面呢，经技术处理后，可以印制成知识挂图，便于街道社区在宣传栏等公共区域宣传展示。 今天为您介绍的第二本书和冬奥依旧有关，叫做《冬奥奇缘：遇见冰雪赛场和中国榜样》。这本书呢，由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创作，是一本专门为青少年编写的冬奥运动知识读物。 书中呢介绍了花样滑冰、越野滑雪、北欧两项，还有钢架雪车等冬奥会全部15个运动项目的知识，还特别设置了3个板块，叫做冰雪运动在中国，它主要讲述中国各项冰雪运动发展中所实现的突破，还有冬奥奇闻，它汇集了冰雪运动赛场上的奇闻趣事，还有一个板块叫做冰雪之星，讲述了50名运动员的杰出成就和动人的事迹。 接下来我们请出版人常新伟来介绍一本针对中小学生编写的中医药文化科普读物，叫做《青少年中医药文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出版人常新伟，今天为大家推荐一套由北京出版集团京版若晴出品的《青少年中医药文化》这本书。它是针对中小学生编写的中医药文化科普读物，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入手，用简明易懂的语言文字和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使学生在一步步的引导下，通过听、看、做、玩多种寓教于乐的方式领悟中医药的知识与思维方式。那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很权威的，它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11年经验的总结而成的。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3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王猛，1980年生人，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总裁，2020年北京榜样。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此前，毛泽东在上一年12月16号访问苏联，周恩来在1月20号抵达莫斯科。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这是扫除我国封建旧传统、实现妇女解放的一件大事。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机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 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葛西，你下决心了？ 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麻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号，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 向右看齐，向前看，马去，立正。 报告团长，舰刀连集合完毕。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保国，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骗你们团，你们团主攻，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到。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不用。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了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丽，我今天给大家讲述时代楷模、天眼之父南仁东的故事。天文望远镜是天文学家的眼睛，更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哪个国家率先拥有了高质量的天文望远镜，就具备了获得高水平成果的基础条件。1993年，南仁东得知科学家们在日本东京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提出，要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信息，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此时南仁东坐不住了，他不能忍受中国在这一领域再被别人甩下，一定要抓住这个赶超的契机。 从推动中国参与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到力主中国自主建造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南仁东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回国主持望远镜预研究。他提出在中国境内建造直径500米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是个太大胆的设想，它不仅是一个严密的科学工程，还是一个难度巨大的建设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工程，甚至岩土工程等各个领域。而当年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选址、论证、立项、建设每一步都不容易，技术和工程上的巨大难度让许多发达国家都望而却步，更何况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但南仁东没有退缩，在哪儿放下这个500米口径、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8个鸟巢体育场的大锅，成了摆在南仁东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他把目光投向了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山区，为尽可能降低工程的造价，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建设台址。1994年到2005年的12年间，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一趟趟坐着单程需要5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北京到贵州，几乎踏遍了贵州大山里所有的洼地。12年的不辞辛劳，南仁东和团队终于在391个备选洼地中选出了条件最合适的贵州省平塘县克渡镇大窝荡。2007年的7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复 ，FAST 工程正式立项。FAST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工程，核心技术无力可寻，关键材料急需攻关，施工环境异常复杂，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和岩土工程等各个领域，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是开创性的工作。面对如此艰巨的工程，22年时间里，南仁东几乎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学习工程设计的领域知识，吃透了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南仁东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外人送他天才的帽子，自称为战术型老工人的南仁东却跟同事说，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就是这样一位有责任感的战术型老工人，带着团队日夜奋战，不断创新，攻坚克难。2010年8月，工程开工前夕，当得知前期做的所有锁网实验都失败了，南仁东坚定地说，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再做。于是他亲自上阵奋战700多天，组织攻关，经过近100次的失败实验后，终于研制出了强度为500兆帕、抗200万次拉伸的钢索，把材料工艺提高到国标的2.5倍，成功解决锁网问题。22年的时间里，他还主持攻克了主动反射面、动光缆、跨度锁网安装和精度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为 FAST 工程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卓越贡献。2016年9月25号，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竣工，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 FAST 比号称地面最大的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灵敏度提高了约10倍，比被评为人类20世纪10大工程之首的美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综合性能提高了约10倍。燃尽生命，只为天眼， 2017年9月15号，南仁东因病逝世。25天后，10月10号，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发布了天眼取得的首批成果。FAST 望远镜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6颗通过国际认证。2018年10月15号，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从此，天上的南仁东星守护着中国天眼，守望着中国年轻一代天文学家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李凌、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是由超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